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四章，霍拉斯·斯拉格霍恩第十一集。 眼前一片狼藉，一座老爷钟摔碎在他们脚边，钟面裂了，钟摆躺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像一把被遗弃的宝剑。一架钢琴翻倒在地上，琴键散落在四处，近旁还有一盏被摔散的枝形吊灯的碎片在闪闪发光。垫子乱七八糟地扔得到处都是，已经变扁了，羽毛从裂口处钻了出来。碎玻璃和碎瓷片像粉末一样撒了一地，邓布利多把魔杖举得更高一些，照亮了墙壁，墙纸上溅了许多暗红色的黏糊糊的东西。哈利小声抽了口气，邓布利多听见了，四下里看了看。 不太好看，是不是？ 他沉重地说。 是啊，这儿发生了一起恐怖事件。 邓布利多小心地走到屋子中间，仔细观察脚边的破碎残片。哈利跟了过去，打量着四周，隐隐地担心会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藏在残破的钢琴或翻倒的沙发后面，但他并没有看见尸体的影子。 也许有过一场搏斗，后来他们把他拖走了，是吗，教授？ 哈利猜测道，尽量不去想象一个人受了多么严重的伤，才会在墙上那么高的地方溅上那些血迹。 我不认为是这样。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一边朝翻倒在地的一把鼓鼓囊囊的扶手椅后面看了看。 你是说他 仍然在这里？没错。 说时迟那时快，邓布利多突然出手，把魔杖尖扎进了鼓鼓囊囊的扶手椅的椅垫。椅子发出一声惨叫。 哎呦！ 晚上好，霍拉斯。 邓布利多说着重新站直了身子。哈利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刚才还是一把扶手椅，眨眼之间却变成了一个秃顶的胖老头蹲在那里。他揉着小肚子，眯起一只痛苦的泪汪汪的眼睛看着邓布利多。 你没必要用魔杖插得那么狠嘛。哎呀， 他气呼呼地说，费劲儿地爬了起来。 疼死我了。 魔杖的光照着他那明晃晃的秃头，鼓起的双眼，海象般的银白色胡须，还照着他淡紫色丝绸睡衣外面那件褐紫色天鹅绒夹克上的亮闪闪的纽扣。他的头顶只及邓布利多的下巴。 是怎么露馅的？ 他粗声粗气地问，一边踉踉跄跄地站起来，仍然揉着小肚子。看来他的脸皮厚得惊人，要知道他刚刚可是装成一把扶手椅被人识破的。 我亲爱的霍拉斯。 邓布利多似乎觉得很可笑，说道， 如果食死徒真的来过，肯定会在房子上空留下黑魔标记的。 巫师用胖乎乎的手拍了一下宽大的前额。 黑魔标记， 他嘟囔道， 我就觉着还缺点什么。 对了，不过也来不及了，我刚把椅套调整好，你们就进屋了。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两根胡子尖儿都被吹得翘了起来。 要我帮你收拾吗？ 邓布利多彬彬有礼地问。 请吧， 那人说。他们背对背站着，一个又高又瘦，一个又矮又胖，步调一致地挥舞着魔杖。家具一件件跳回原来的位置，装饰品在半空中恢复了原形，羽毛重新钻回了软垫里，破损的图书自动修复，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书架上。油灯飞到墙边的小桌上，重新点亮了。 一大堆碎裂的银色相框闪闪烁烁地飞到了房间那头，落在一张写字台上，重又变得光亮如新。房间各处破损撕裂豁开的地方都恢复如初，墙上的污迹也自动擦干净了。 顺便问一句，那是什么血呀？ 邓布利多问道，声音盖过了刚修好的老爷钟的钟摆声。 墙上的是火龙血。 这位名叫霍拉斯的巫师大声喊着回答，那盏枝形吊灯自动跳回天花板上，吱吱嘎嘎叮叮当当的声音震耳欲聋。随着钢琴最后发出咣啷一响，房间里总算安静下来。 是啊，火龙穴， 巫师弹性很浓地说， 我的最后一瓶目前价格贵得惊人，不过也许还能用。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餐具柜前，拿起柜顶上的一只小水晶瓶，对着光线仔细看了看里面粘稠的液体。 有点脏了。 他把小瓶重新放到餐具柜上，叹了一口气。这时他的目光才落在哈利的身上。他说，圆圆的大眼睛立刻望向哈利的额头以及额头上那道闪电形的伤疤。 这位， 邓布利多走上前去做介绍， 是哈利波特。哈利，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老同事，叫霍拉斯·斯拉格霍恩。 斯拉格霍恩转向邓布利多，脸上一副机敏的表情。 你以为靠这个就能说服我什么？我告诉你阿布斯，答案是不行。 他推开哈利走了过去，并且坚决地把脸转向一边，像在抵御什么诱惑似的。 我想至少我们可以喝一杯吧， 邓布利多问。 为了过去的时光， 斯拉格霍恩迟疑着。 好吧，就喝一杯， 他态度生硬地说。邓布利多朝哈利笑了笑，领着他走向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很像斯拉格霍恩刚才冒充过的那把，椅子旁边是刚刚燃起的炉火和一盏明亮的油灯。哈利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有一种感觉，似乎邓布利多出于某种原因尽量把他安排在显眼的地方。果然，斯拉格霍恩对付完那些瓶子和杯子，重新转过脸来时，他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在了哈利身上。他赶紧移开目光，好像害怕眼睛会受伤似的。 给， 他递了一杯给已经自己坐下来的邓布利多，又把托盘朝哈利面前一推，然后便坐进那张刚刚修复的沙发上的一堆软垫里，板着脸陷入了沉默。他的腿因为太短，够不着地面。 怎么样，霍拉斯？近来，你身子骨还好吧？ 邓布利多问。 不太好， 斯拉格霍恩立刻说道。 透不过气来，哮喘还有风湿，腿脚不像以前那么灵便了。这也是意料中的，人老了不中用了。不过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准备了这么一个欢迎现场，动作肯定够敏捷的， 邓布利多说。 你得到警报的时间不会超过3分钟吧？ 斯拉格霍恩半是恼怒半是得意地说。 2分钟，我在洗澡，没听见我的入侵咒警报响了。不过， 他似乎重新镇静下来，板着脸说道。 事实不可否认，我是个老头子了，阿布斯。一个疲惫的老头子，有权过一种清静的生活，得到一些物质享受。 他无疑不缺乏物质享受。 哈利看了看房间里的摆设，想到房间里又挤又乱，但没有人会说它不舒适。这里有软椅、垫脚凳、饮料和书籍，还有一盒盒巧克力和一对鼓鼓囊囊的靠垫。如果哈利不知道是谁住在这里，准会猜想是一位挑剔讲究又上了年纪的贵妇人。 你的年龄还没我大呢，霍拉斯。 邓布利多说。 是啊，也许你自己也该考虑退休了。 斯拉格霍恩直话直说，他那双浅绿色的眼睛盯住了邓布利多受伤的手。 看得出来，反应不如过去那么敏捷了。你说的对。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把袖子往上抖了抖，露出了烧焦变黑的手指的指尖。哈利看了，觉得脖子后面一阵异样的刺痛。 我显然是比过去迟钝了。可是，另一方面， 他耸耸肩膀，摊开了两只手，似乎想说年老也有年老的好处。这时，哈利注意到邓布利多那只没有受伤的手上戴着一枚戒指，是他以前从没见过的。戒指很大，像是金子做的，工艺粗糙，上面嵌着一块沉甸甸的、中间有裂纹的黑石头。斯拉格霍恩的目光也在戒指上停留了片刻，哈利看见有一瞬间他微微蹙起眉头，宽脑门上出现了几道皱纹。 那么霍拉斯，所有这些抵挡入侵者的安全措施，他们是针对食死徒的还是针对我的呢？ 邓布利多问。 食死徒要我这把不中用的老骨头有什么用？ 斯拉格霍恩反问道。 我想他们想把你的聪明才智用于镇压、酷刑和谋杀。 邓布利多说。 你敢说他们没有来拉你入伙吗？ 斯拉格霍恩恶狠狠地瞪了邓布利多片刻，然后低声说。 我没有给他们机会。一年来我一直行踪不定，待在一个地方从来不超过一个星期，从一处麻瓜住宅搬到另一处麻瓜住宅。这幢房子的主人正在加纳利群岛度假呢，我在这住得很舒服，真舍不得离开。唉，一旦找到窍门就很容易了，麻瓜们不用窥镜，而用那些可笑的防盗警报器，你只要在上面施一个冰冻咒，还有搬钢琴进来时别让邻居们看见就行了。真巧妙。 邓布利多说。 不过对于一个想过清静日子的不中用的老家伙来说，这种生活不是太累人了吗？想一想，如果你回到霍格沃茨， 如果你想告诉我在那所讨厌的学校里我会生活得更平静，阿布斯，你不妨省省力气，别再往下说了。不错，我是在到处东躲西藏，但自从多洛雷斯·乌姆里奇离开后，我也听说了一些离奇的传言。如果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对待教师的， 乌姆里奇教授跟我们的那些马人发生了冲突。 邓布利多说。 我想霍拉斯，你肯定不会大摇大摆地走进近邻管一群愤怒的马人叫肮脏的杂种吧。 他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斯拉格霍恩说。 哼，真是个傻婆娘，我一向讨厌她。 哈利轻轻地笑出了声，邓布利多和斯拉格霍恩都扭过头来看着他。 啊，对不起。 哈利赶紧说道。 只是我也不喜欢她。 邓布利多突然站了起来。 你要走了吗？ 斯拉格霍恩立刻满脸期待地问。 不， 我只想问一下，我能不能用用你的卫生间？ 邓布利多说。 哦， 斯拉格霍恩显然很失望，说道。 顺着门厅，左边第二个门就是。